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每个人对于军营都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亲切，有的人觉得陌生，有人觉得那儿有家一般的感觉，有人觉得那里是锻炼意志品质的好地方。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我要带领各位一起走进军营，通过几个反映军旅生活的作品，感受一下那份严肃认真与紧张活泼。走进每一座军营，我们都能看到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五句话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说到政治合格，是部队建设当中的重中之重，要成为一名过硬的战士，要在思想上面打好基础。战士们在部队必须得懂得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就拿保密这事儿来说吧，必须做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不该知道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能像下边这位似的。一起来听黄宏表演的小笑话泄密电话。 喂，哎，总机吗？请进外线。哎，是图书馆。喂，是图书馆吗？哦，我是城西西港的驻军呐。啊，就是五六七八部队，过去七六八五部队改的，为了保密，我们这是对外的番号，对内就是陆军四十五团。我们上回要了3850一本书怎么样啊？哦，太多呀。我跟你说，我们这3850一本书主要是保证全团人手一册。哦，只能解决1700来册，那才能保证一个班一册。这样你再给我增加75套，我们连排以上干部解决了，中报啊。谢谢谢谢。哦，我们什么时间去取去？哎呀，现在正搞演习呢，海陆空联合作战，军委都来人了，整个营房全部走空，就剩一个排值班。你们能送货上门，那太好了。我们这特别好找，出了新华书店往西，一直的往西走，走到城西呀，有一片营房，打头有四排迷彩房子，那是导弹仓库。穿过导弹仓库啊，哎，对对对，哎，穿过导弹仓库有四排红砖房，那是特务连。走过特务连往后一拐，有个小黄楼，一楼作训股，二楼指挥部，三楼就是保密室了。不过这两天正搞演习的，门口把的比较紧，如果问你口令的话，你就说团结奋斗啊，到明天就变成斗志昂扬了。 你看他拿枪你别害怕，一般战岗里边不放子弹。哎，直接找我就行了。哎，直接找我就可以。我是保密室谢干事，我叫谢密啊。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黄宏表演的小笑话，泄密电话。在军队建设过程中，政治要求是第一位，其次就是军事技能方面的要求。部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装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各种各样高精尖的武器也是层出不穷，许多新型武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那么的神秘和陌生。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由尚大庆、杨大鹏、范雷等表演的小品《水下除夕夜》的片段。 前进三， 前进三， 前进三， 深度二六零， 深度二六零， 深度二六零， 航向幺八零， 航向幺八零， 航向幺八零， 进入休整航行状态， 进入休整航行状态。 水下之声 开始广播。 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 拜年了。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分队长， 都啥呀？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啊，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 对，没事。 战友们呐，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开心不开心呐？ 开心。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不光大海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 畅想 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那个、我先说，别吵吵， 九堂先说。 为什么呀？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退毛了。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再撒点盐，捅死鸡就出锅了。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挺好的呀。 啪叽，掉土堆儿里了， 这成驴打滚了。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到，我们想好了。 我说 我说 我说 我说 脆丁壳， 总是我先说。上岸吧，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至少4口大锅，连吃3天，每人拿2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都有什么好吃的？ 有炒白菜， 炒芹菜， 炒菠菜， 炒韭菜， 炒油菜，炒香菜， 只要是绿色 住，坐下吧，俩兔子。六层 到。 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那，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那，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 呵， 饶不饶啊？ 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就是。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对呀、啊，保密，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 哎呀，哎呀，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亲不成了。 怎么了？ 漏了。 哎呀，我说金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呢你啊？三头 到。我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回艇上坐坐。 还没坐够啊？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啊！ 好，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 三舱，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六舱，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一舱，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舱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祖国生活在里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带您一起走进军营，感受一下那份严肃认真与紧张活泼。军事技能的提高，除了全军指战员们本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刻苦训练之外，还有很大程度来自于科技强军。要想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取得主动权，科技是不容忽视的。现在的部队建设很注重培养青年的科技人才，为的就是使他们能够成为未来军营当中的主力军。这不，某部的机械修理所就来了一位新上任的年轻所长，不过他和这儿的一位老兵还有点非同一般的关系，究竟是咋回事呢？来听一听郭达、景峰林表演的小品《军官女儿兵爸爸》。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喂，啊，我是机械修理所呀。哎呀，王参谋啊，你怎么才来电话呀？啊，我们那个新所长今天到底还来不来啊？啊，马上就到。哦，已经到大门口了。啊，好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好好，哎呀，这说来就来啊。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报告所长，我叫张苏。 爹，是俺。 玲玲，哎呀，哎呀，你这个闺女啊，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新所长来了呢。 俺还吓了一跳了，一进门又是敬礼又是报告，我还以为有大案了。 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玲玲啊。今天这一不是星期天，二不是节假日， 你不好好在部队待住，到这干啥来了？ 啊，我是来 啊， 我是来视察视察你的工作。 这个闺女啊， 呀，这有钱有啥的大习惯，给谁吃来？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 哦，你是在八戒新来的所长对吧？ 耶，你这个闺女说话咋这么不中听了啊？人家能到咱这个山沟里边来当所长啊，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大热的天咱给人吃块西瓜就是八戒领导啊，这叫下级对上级的尊重。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不，喝开水。 爹，这么大热的天、啊、你让我喝开水不中，吃西瓜。 哎呀，一共就这两块西瓜，你吃了这新来的所长吃啥呀？ 我吃了就当是新来的所长吃了。 胡说了。 哎呀爹，我吃块西瓜都不中嘛。我要吃西瓜嘛、 哎、你这个闺女啊，我真拿你没有办法。那好，那就吃一块。 哎， 等等。哎，啊，那好，不要闪断了。 爹，你也太抠了。 哎呀，就这我这，哎呀，你这个闺女啊，你看看这，让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你这孩子这可惜不可惜啊？这个孩子。 没有那么大的。 不懂。这西瓜这么难买的，你这个孩子啊，真是拿你没办法。 那样东西换你那块大的中吧？ 啥东西啊？ 啥东西？你自己看。给。 同志，张玲玲同志调入通讯三团机械修理所，担任助理工程师并兼。 念吧。下边还有俩字儿， 并肩。 念呢？ 你急啥？这大热天我喝口水不中啊！我转并肩所长，你当所长？ 对，张所长。 你到俺这儿来当所长？ 对。机械修理所的张所长，我该吃西瓜。 哎呀，你拿来吧，我让你吃完的。 你这是给人家所长准备的，你自己咋吃起来了啊？ 这大热的天，我吃块西瓜不中啊我。 爹，见到这个任命通知，没有啥意见呀、啊？ 有啥意见 啊？ 一看你就是个新兵，那下级对上级的指示那能有啥意见啊？那当然是坚决支 咋样啊？ 这坚决执行呗。 好，张所长同志 到啊。去。 哎，你都达到了咋还加个去呀、啊、 我是恁爹。 哎，你看看这就麻烦了，今后工作起来我一口一个爹，你一口一个女儿，哪能中吗？ 哎呀，这才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我这问题是你也不能叫我的名字啊。 那俺叫你啥嘛？ 真笨，就不会叫个老张同志。 老张同志。 好。哎呀，这也别扭啊。 啊，老张同志啊。 啊。 你都工作30年了，咋还是个志愿兵啊？来。当着新所长的面儿，汇报汇报你的基本情况吧。 我的基本情啥？我向你汇报啊？ 啊，那没办法啊，谁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啊？ 中，好。报告张所长，我叫张所柱，今年58，当兵这些年从来没离开这个家。问我为啥还是个兵，其实情况不复杂，只要部队需要俺，管他是兵还是啥，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革命战士一块挖，哪里需要哪里挖。 好， 姐姐江。 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你还让我江个啥呀？ 俺咋知道啊？ 因为你是俺的女儿，俺是你的老爸爸。 爹呀，你真可爱呀、啊！ 哎，咱又叫爹了。 哦，老张同志，你真可爱。 既然当了所长，就得有个所长的样子。我问问你，你到所里边来，对所里边的工作有啥设想啊？你给我啊。你也给我汇报汇报吧。 中，俺已经制定了3年规划，1年行政管理制度化，2年修理全部自动化，3年科学管理电脑化。 好， 完了。 接着讲啊。 完了。 完了。 啊， 这还有了？ 那还有啥吗？ 还有啥？这个话那个话。领导干部首先要将思想革命化。 咦，老张同志，你不愧是个老同志啊。 玲玲啊，再过几天爸爸就要退休了。 退休？ 是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啊，你们年轻人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啊。不过你要给爸爸完成个任务啊。 啥任务啊？ 你一定要教会爸爸学电脑。 学电脑？ 是啊，说不定哪一天咱们所里边还得返聘过来。 老张同志，你真是个好爹。 你我的张所长，快吃西瓜吧。 啊，我自己来。爹，你也吃一块儿。 哎呀，我就不吃了，我的刚才吃过了 嘛。哪有女儿吃西瓜，爹不吃西瓜的。 哎呀，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孝顺我，是个好孩子啊。好，那就吃一块儿。 哎， 爹，我这是领导干部报复群众啊。 刚才咱们欣赏的就是郭达和景风林表演的小品《军官女儿兵爸爸》。除了合格的政治要求、过硬的军事技能和严明的纪律规范，军队建设中还需要良好的军容风纪和有力的后勤保障。这些我们将在下半段的旅程当中慢慢的跟您聊。先听一首宋祖英演唱的《东西南北兵》，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来一起感受这严肃认真、紧张活泼的军旅生活。稍见。 东西南北一百抗， 东西南北。Yeah.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的快乐之旅要带您一起下部队了，感受一下严肃认真紧张活泼的军营生活。之前的旅途当中，咱们说到了军队建设当中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纪律严明这三方面，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这作风优良。说到军队建设中的作风优良，不仅要保证人民军队好的作风与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更是要从点滴做起。就拿军容风纪来说吧，你可别觉得这穿衣戴帽没啥稀奇，部队对战士们的要求正是在细微环节上着眼，通过衣着、发型、行止、谈吐、配饰的整洁统一来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精神面貌、军政素质和文化教育，同时也是战斗力的一种表现。不过下面这位部队话剧团的年轻女学员就不太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还好有我们这位恪尽职守的纠察员给她好好的上了一课。来欣赏孙涛、郭跃表演的小品《纠察》。 哎，那个学员，看手嘛，看手嘛，我说你呢，你军帽呢？ 啊，军帽丢火车上了。 丢火车上了，怎么没把你丢了呢？哪个部队的证件？啊，你是话剧团的 啊？ 搞文艺的？ 是。 我说你们这个，看什么看什么啊？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你这边来这边来。我说你们这个搞文艺的穿军装，你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呀。 我平时挺注意的。 挺注意的？你这是留了个什么图啊？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长啊？ 我这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你画眼圈了吧？你画眉毛了吧？你那个嘴巴怎么这么红啊？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我上火车之前有场演出，来不及卸妆，就是工作需要。你把指甲给我。 别动！你还染红指甲盖了，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就是工作需要，怎么了？ 你什么态度啊？ 什么什么态度啊？就见我不要了，我走。 你走，你走不了。三号，三号，我是四号，有一个女学员向你方向走去，身高1米65至1米66，留了个长头发，画了个红嘴巴，别让她跑路，那咱们练步去。走！我就不相信我收拾不了你个女学员了。 同志，同志， 啊，你不走了？三号，三号，我是四号，他没向你方向走去，又向我方向走来，警报解除。 首长同志， 不是首长，是纠察。 纠察同志， 干什么？ 我军帽确实丢火车上了，我不是有意的。 你这不是有意没有意的问题啊？你看看，团军装不戴军帽，头发这么长。画眼睛、画眉毛、染红嘴唇，还染红指甲盖，你一个人就破坏六项军容风纪啊！我告诉你，超过三项就进学习班。 啊，还进学习班？ 对，学习班时间不长，2个月，总共60天。 哎呀，你可千万别让我进学习班，这要是让我们领导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未必就是让你们领导知道，你这已经记录在案了，还得全军通报呢。 什么？还得全军通报？ 对。 哎呀，那我不就完了吗？ 完就完了吧，你不是还出了名了吗？ 别别， 我求求您了，您千万别让我们领导知道，那还得了，我以后改还不行吗？我这是头一次，刚才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 我不生气，那您说怎么办吧？ 那您就别记我了。 不行。 行。 不行。 行。 哎呀，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哎，老编，听您的口音是山东人吧？ 山东人，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我是说，我也是山东的。 哦，你也是山东的？ 嗯，我是淄博的。 我是临清的。嘿、 哎。临清啊，临清可是个好地方。去年五月份，我们团还去临清演出了呢。您在吗？ 五月份我不在。 哎呀，那太可惜了，都没看着我们演出。 可惜什么呀？我在，我也没票啊。 那您不是认识我吗？ 嗯，我认识你。我要不逮着你，你能认识我呀？ 老兵，你就放了我吧。大侠，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是？你别拉拉扯扯的啊，我告诉你，你别跟我拉老乡关系，在我这儿没有用。我问问你，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了吗？ 啊，我认识到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军容风气，保证下不为例。 嗯，好，我相信你，这是最后一次啊。 是。 你要记住，你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是。 要时刻注意俺们军人的形象。 是。 以后一定要注意。 是。 那我抓你抓错了吗？ 是。 啊？ 我没抓错，没抓错，你抓得特准。 嗯。 那。你还记我吗？ 啊，我已经记下来了。 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要记我呀？ 那这个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可是，这要是把我全军一通报，给我们单位抹多大黑呀？ 嗯，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啊？ 那当然了，我怎么跟我们领导交代呀？我还怎么把单位工作呀？承认了错误不就完了吗？坦白应该从宽的抗拒来主演呢。 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呀？ 想。 对嘛？你想解决问题你就别哭啊！你老哭怎么解决问题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问问你，你在这个话剧团你是搞什么的？ 我是搞表演的。 哦，搞表演的呀？行，一会儿哭一会儿乐，我看你就够能表演的。 这单子 放包里了，掉不了。 哎，老兵，您天天在这值班吗？ 干什么呀？ 到时候有演出，我还给您送票来呀。 哦，不用了。 那您不喜欢看我们演出？ 我喜欢。 嗨，那你还客气什么呀？到时候我一定给您送票来。 不用了。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不用了。 这回你也认识我了，我下回就给您送这 儿来。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的？我说不用送就不用送吧，干什么呀？这是。哦。对不起啊， 您怎么了？ 再过几分钟下了这班岗我就退伍了。 退伍？你 到明天我就不能再穿着这身军装再站在这里巡逻了。 老兵。 哦，我跟您说句心里话，这个军装可不是谁都能穿一辈子的。当你想穿它的时候，可不一定就能穿得上。我说这话你不一定能理解啊。 不，我能理解。 你看啊，你看，你穿上这身军装，那不管走到哪儿啊，那跟普通女孩子那就是不一样啊，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我们呀？明白吗？ 明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你看，怎么学着，怎么又来了啊？你别哭。那我问你，我记你对不对呀？ 对，你应该记我。 好，我跟你说啊，你让我记呀，我倒不记了。我今天呀，就破回例子，来，把它送给你。 这 什么？这不是白送给你呀？我是让你经常看看它，好让它经常给你。提个醒儿， 谢谢您，您就放心吧，您这回没白抓我，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做了。 好，那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以后呢，好好学习，好好表演， 哎， 多搞点小品，争取在晚会上上一上。 哎，那我就走了。 谁让你走了？ 您不是， 您这不是还违反军容风纪吗？过去还不得逮你呀？ 呀，那怎么办呢？ 你这样吧，你先暂时把你这个剪掌和零活摘了，回到部队以后马上戴上。 老兵，金牌太硬了，帮个忙行吗？ 哎呀，我去，你们这要打起仗来可怎么办呀？你们这。那你把你那个头发甩过去。 哎， 还有点零碎。 嗯。 啊，对了，还有你那个化妆的问题啊，生活中就不要化妆了啊。 嗯。 啊，对了，还有那个红指甲盖，回去以后拿小刀刮喽。 老兵，你心眼可真好。 好什么好啊？我这犯错误呢。 那我就走了。再见，老兵。 得了，走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聊一聊军队生活的严肃认真与紧张活泼。在军队建设中，保障有力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战争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任何军队要进行战争和建设都离不开后勤保障。一提这后勤保障，想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前两年一部红透大江南北的反映军旅生活的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胖红、老高、大周、帅胡、小江和小毛的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炊事班中发生了一个个让人捧腹的故事，大家也都是记忆犹新啊。尤其是小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可深了。可能您还不知道吧，最新消息，小毛同志现在已经开始带徒弟了。那他的这个徒弟是谁呢？小毛这个师傅怎么当的呢？下面呢，咱们一起欣赏由毛孩苏岩和洪建涛一起表演的小品《炊事班的女兵》。 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大家好，我是小毛。今天啊，俺的心情非常的好，所以俺特地做了一盘最拿手的菜。啥菜？苞米。苏爷爷。 当。 爷爷，俺的娘啊，你这是弄啥呢呀？ 我正在旁边练习舞蹈动作呢。 苏爷爷同志，这是炊事班，不是你们的排练场。先放下你的舞蹈，多想想你的馒头。你们文艺兵来俺们炊事班一十分钟。 我知道，我们是来学习、体验和锻炼的。 对。 什么菜啊，这么香啊？ 这是俺最拿手的菜，冒失红烧肉。 哎呀，闻着就有食欲。 有食欲吧？馒头整的咋样了？ 请看。 好。咦，俺的娘啊！ 我里边只有馒头，哪有你娘啊？ 啥你娘？俺娘不是娘，是馒头。苏爷爷同志，这还是你蒸的馒头吗？你蒸的就是一锅饼啊！ 我这馒头放进去的时候还是圆的，怎么现在成扁的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我教你？你没有蒸过馒头。 报告，我会吃馒头。 你就会吃馒头。 我还会吃米饭呢。 你还会吃饺子嘞。 会。 你还对，你就会吃馒头，你就不会蒸。 报告，我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做过一顿饭。 你有做过一顿饭？咦，俺的娘啊，那你咋长这么高嘞？ 报告，会做饭不一定长个儿，得吃饭才能长个儿。比如说你吧，就是因为你只会做饭，所以啊你就长不高。 咦，俺终于找到了俺不长个的原因了。朱艳同志，严肃点，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争取你带你的机会我费了多大的劲吗？啊，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带你啊意义多么的重大吗？ 不知道。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女嘞。 啊 啊，不对，那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年轻。 真的 啊？不对，还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是吗？ 你气了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谢谢你对我的夸奖，谢谢。 我夸奖你有啥用啊？苏艳艳同志，你知不知道你整坏了一锅馒头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吗？ 不知道。 立正，双眼看着我。馒头整坏了啊，战士们不吃，不仅浪费了面，还影响了咱们炊事班的声誉，你严重了。 那怎么办呢？ 你别哭，你别哭，你别哭啊！哎呀呀，你这时候哭有啥用啊？ 那你还不赶快想个办法？ 看来呀，只有牺牲我自己了。 牺牲你自己？ 对，为了让班长给你一个圆满的评价，为了明天我还能带你，我就给班长说这一锅馒头是我整的。 那我怎么办呢？ 就说红烧肉是你做的呀。 可是我根本就不会做红烧肉。 就说你跟我学的嘛。 为了我你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比起东村瑞同志舍身打掉包卖，这不算啥。 什么？ 到 班长 好。 你们在说什么呢？ 炸碉堡。 炸碉堡。碉堡这是龙梯呀！ 不对，班长，我刚才给苏艳艳同志讲东村瑞同志舍身打碉堡的故事，用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他整好馒头。 哇呀，小毛太厉害了，会做思想工作了， 还不是跟班长学嘞？ 不错，这话我爱听。用董存的精神蒸的馒头肯定差不了。我看看。怎么了？ 锅盖有点沉。 不会吧？哎呀，我的妈妈呀！ 他妈妈怎么也在里面呀？ 不是他妈，是安娘。 胡说什么？什么你骂我娘的？这就是你用董存瑞精神蒸的馒头啊！ 董存瑞的精神威力实在是太大了，馒头吓得都趴下了。 这是你蒸的馒头啊？ 不是他蒸的，班长，是我蒸的。 这是你蒸的馒头啊？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馒头呢？你的心思放到哪里去了？ 我的心思全放在这馒头上了呀。 心思全放在馒头上了 啊？ 就蒸出一个像王八盖子一样的馒头啊？ 王八盖子？哎，班长啊，你太有水平了。 我就说馒头像王八盖子也有水平。 班长，在一般人眼里看来，这只是普普通通的蒸饼，可是只有在班长你看出了他的真实面目，王八盖子。 那你是说我的眼睛是王八看绿豆是不是？什么意思？ 不对，这是我做的清蒸圆鱼。 怎么成了清蒸圆鱼了？ 是我刚刚研究出的一道素食，清蒸素圆鱼。 胡说八道了，我看看什么滋味。哎呀，这个馒头一样嘛，有什么味道？ 再配上红烧肉，味道就不一样了。 胡说八道。我知道你那个红烧肉是你的拿手好菜，可是那不能吹牛啊。 哎呀，班长，这次这个红烧肉不是俺做的，是苏艳艳同志做的。 哇，苏艳艳，你太厉害了。你要做红烧肉啊？ 班长啊，我只教了他一会他就学会了，跟着我他的进步太快了。 哇，苏艳艳，告诉我怎么做的红烧肉啊？ 这个红烧肉。 插嘴，你说 这个红烧肉啊， 首先呀， 插嘴让他讲。 首先啊，要有猪头肉。 猪头肉，然后呢？ 然后还要有一根火筷子。 火筷子，然后呢？ 然后还得拿着针和线，把红烧肉都封在火筷子上。 拿着针和线，把肉缝在火筷子上面。之后你还要干什么？这样，就这样，那红烧肉就出来了。 不对，班长啊，苏艳艳同志一紧张，啥都忘了。这个红烧肉。 别胡说了，还替他掩护呢。你以为我是谁啊？我是你的班长，知不知道？ 对， 当着我做马虎眼，叫我后面狗七狗八，你又不知道。我后面有眼。 班长， 这是你争的，对不对？ 我错了。 班长，我错了，都是我忘了告诉他咋整馒头了。 不是说是你做的清蒸圆鱼吗？ 你当然鱼吃也中啊。 呸！凭什么蒸饼当圆鱼吃啊？蒸饼多少钱一斤？圆鱼要多少钱一斤？ 对。 好，开饭的时间马上到了。站什么？一会儿来，你跟他们解释。 哎，班长，你不能动！ 你们开饭了，就站住！ 我想想办法吗？ 你们两个那么聪明，还要我想办法呀？两个拿针线都缝在火筷子上，我都想不出来。 哎呀，哎呀，班长，班长，班长，哎呀，班长了，班长了，班长了，班长了，班长了，班长了， 班长了， 有点晕， 班长啊。我经常给苏艳艳同志说，你最聪明了，你最有本事了，你一定有办法哈。 班长，我们舞蹈队的女孩都喜欢你， 是吗？ 我们觉得你呀最酷最帅， 是吗？这个小偷真倒蛮实事求是的哈。好，既然你们这么说，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炊事班长。过来。 好，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锅蒸饼，对不对？ 对。 但是经过我这双胖手之后，马上就会变成 什么？啥？ 拿火筷子来。 啊， 拿火筷子把饼穿在火筷子上，撒上点葱花盐，再来一层芝麻，往火上这么一烤，马上就变成 啥？ 红柿葱花芝麻饼。 咦，那的样子搭配着俺的冒式红烧肉， 这正是馒头变成蒸饼， 小猫进了阀门， 班长急中生智， 蒸饼变成奇迹， 怎么样？ 什么事都难不倒我们炊事兵。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毛孩苏岩和洪建涛合作表演的小品《炊事班的女兵》。其实，在部队当中，并不是只有炊事班担负着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还有许多跟他们一样的官兵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保障着部队后勤供给的正常。虽然他们没有在训练战斗的第一线，但是他们却是保证训练战斗的最坚实的后盾。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军营之旅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些可爱的战士们用他们的青春汗水以及鲜血以及生命捍卫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保卫着我们的生活幸福安康。最后呢，在我们一起来欣赏刘斌演唱的《咱当兵的人》，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您的乘坐，下期旅行不见不散。 一样，都在渴望。